心海深处不胜寒，悠悠独眠愁， 不堪回首往年少，人间那雨凉，我将烦恼作诗篇，淡淡红颜香。 天涯人悲欢间梦，寂寞旅知己难逢，无奈是不妨随风月朦胧，莫辜负似水柔情， 在水一方歌声里，愿化作彩云飞， 天涯人悲欢皆梦，寂寞路知己难逢，无奈是不妨随风月朦胧，莫辜负似水柔情， 在水一方歌声里，愿化作彩云飞，千言万语化落时，默默水东。